格林童话《木鹅姑娘》， 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，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 格林童话《木鹅姑娘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老王后，她的国王丈夫已经死了许多年。她有一个美丽漂亮的女儿，女儿长大以后与很远的国家的一个王子订了婚。到了快结婚的日子，老王后把一切都打点好了，让她启程去王子所在的国家。她为女儿收拾了很多值钱的东西，有宝石、金子、银子、装饰品和漂亮的衣物，总之王宫里的东西应有尽有。老王后非常爱她这个孩子，给她安排了一个侍女陪同她一道前往，千叮咛万叮嘱，要侍女把她的女儿送到新郎手中，并为他们配备了两匹马作为旅行的脚力。公主骑的一匹马叫法拉达，这匹马能够和人说话。到了要出发的时候，老王后到自己的卧室里拿出一把小刀，把自己的头发割了一小缕下来，拿给她的女儿说，好好的保管着我亲爱的孩子，它可以作为护身符保佑你一路平安的。他们伤心地互相道别后，公主把她母亲的头发揣进了怀里，骑上马踏上了前往新郎王国的旅程。一天，他们骑着马沿着一条小溪边赶路，公主觉得渴了起来，对她的侍女说，请下去到那条小溪边，用我的金杯给我舀点水来，我想喝水了。侍女说道，我不想下去，要是你渴了，你自己下去趴在水边喝就是了，我不再是你的侍女了。公主渴得难受，只得下马来到小溪边跪着喝水，因为她不敢用自己的金杯来用。她哭泣说，老天呀，我这是变成什么了？她杯里的头发回答她说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要是你母亲知道了，她的心会痛苦，会悲哀，会叹息。公主一贯都非常谦卑，逆来顺受，所以她没有指责侍女的粗暴行为，而是不声不响地又骑上马赶路了。他们向前走了不少路之后，天气变得热起来了，太阳火辣辣的，热得灼人。公主感到渴不行了，好不容易来到一条河边，她忘了侍女对她的粗暴无礼，说道，请下去用我的金杯为我舀点水来喝。但侍女对她说话的口气比上次更加傲慢无礼，你想喝就去喝吧，我可不是你的侍女。干渴使公主不得不自己下马来到河边，俯下身去，她面对河水哭着说道，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怀里的头发又回答她说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要是母亲知道了，她的心会痛苦，会悲哀，会叹息。当她探头到河里喝水时，那缕头发从她怀里掉了出来，由于心情紧张害怕，她一点也没有察觉，头发随着河水飘走了。但她那位侍女却看见了，她非常兴奋，因为她知道那是公主的护身符。丢了护身符，这位可怜的新娘就可以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。所以当新娘喝完水准备再快上法拉达时，侍女说，我来骑法拉达，你可以换我的马骑。公主不得不和她换马骑。过了不久，她又要公主脱下她的公主服装，换上侍女的装束。经过长途跋涉，他们终于快到这次旅途的目的地了。那个背信弃义的阴险女仆威胁公主说，如果她向任何人提起发生的事，就要把她杀死。可是法拉达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记在了心头。然后女仆骑上法拉达，真正的新娘却骑着女仆的马，沿着大路一直走进了王宫大院。 王子知道他们来了，极为高兴，飞跑出来迎接他们。他把侍女从马上扶下来，以为她就是自己的未婚妻，带着她上楼到了王宫内室，却让真正的公主待在下面的院子里。但是老国王从窗外望出去，发现站在下面院子里的她看上去是那么漂亮，气质是那么的超尘脱俗，不像是一个侍女，就跑进室内去问新娘，与你一同来的站在下面院子里的姑娘是什么人。侍女新娘说，她是我带在路上做饭的丫头，请给她一些活干，以免她闲着无聊。老国王想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有什么适合她干的活，最后说，有一个少年替我放鹅，就请他去帮助他吧。这样他这个真正的新娘就被派去帮助那个少年放鹅了。少年的名字叫柯德金。不久，假新娘对王子说，亲爱的丈夫，请帮我做一件令我称心的事吧。王子说道，我很愿意效劳。告诉你的屠夫去把我骑的那匹马的头砍下来，因为他真的难以驾驭，在路上他把我折磨得够苦了。但实际上他是因为非常担心法拉达会把他取代真公主的真相说出来，所以才要灭口。于是忠诚的法拉达被杀死了。当真公主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她哭了，祈求那个屠夫把法拉达的头钉在城门那堵又大又黑的城墙上，这样她每天早晨和晚上赶着鹅群经过城门时仍然可以看到他。屠夫答应了他的请示，砍下马头，将他牢牢地钉在了黑暗的城门下面。第二天凌晨，当公主和柯德金从城门出去时，她悲痛地说，法拉达，法拉达，你就挂在这里啊。那磕头回答说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你从这儿过去了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要是你母亲知道了，她的心会痛苦，会悲哀，会叹息。他们赶着鹅群走出城去，当他们来到牧草地时，他坐在那儿的地梗上，解开他波浪一般卷曲的头发。他的头发都是纯银的，柯德金看到他的头发在太阳下闪闪发光，便跑上去想拔下几根来。但是他喊道，风啊，吹吧，吹过来吧，吹走柯德金的帽子，吹吧风儿，吹走吧，让他去追赶自己的帽子。吹过小山，吹过山谷，吹过岩石，卷着帽子走吧，直到我银色的头发都梳完盘卷整齐。他的话声刚落，真的吹来了一阵风，这风真大，一下子把柯德金的帽子给吹落下来了。又卷着帽子吹过小山，柯德金跟着他追去，等他找的帽子回来时，公主已把头发梳完盘卷整齐，他再也拔不到他的头发了。他非常气恼，绷着脸始终不和他说话。两人就这样看着鹅群，一直到傍晚天黑才将他们赶着回去。第三天早晨，当他们赶着鹅群走过黑暗的城门时，可怜的姑娘抬眼望着法拉达的头，又哭着叫道，法拉达，法拉达，你就挂在这里啊。马头回答说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你从这儿过去了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要是你母亲知道了，她的心会痛苦，会悲哀，会叹息。接着她砍到鹅群，来到牧草地，又坐在草地上和前一天一样开始梳她的头发。柯德金看见了，跑上前来又要拔她的头发，但她很快说道，吹吧风儿，吹过来吧，吹走柯德金的帽子，吹吧风儿，吹走吧，让他去追赶自己的帽子。吹过小山，吹过山谷，吹过岩石，卷着帽子走吧，直到我银色的头发都梳完盘卷整齐。风马上吹过来了，吹落了他的帽子，卷着他很快飞过小山，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柯德金只好跟着追去，当他回来时，他已经盘起了自己的头发，他又拔不到了。他们和前一天一样，一起看守着鹅群，一直到天黑。晚上他们回来之后，柯德金找着老国王说，我再也不要这个奇怪的姑娘帮我放鹅了。国王问，为什么？ 因为他整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只是戏弄我。国王就要少年把一切经历都告诉他。柯德金说道，当我们早上赶着鹅群经过黑暗的城门时，他会哭泣着与挂在城墙上的一个码头交谈，说道，法拉达，法拉达，你挂在这里呀、啊。然后码头会说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你从这儿过去了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要是你母亲知道了，她的心会痛苦，会悲哀，会叹息。柯德金把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了国王，包括在放鹅的牧草地上，他的帽子如何被吹走，他被迫丢下鹅群追帽子等等。但国王要他第二天还是和往常一样和他去一起放鹅。当早晨来临时，国王躲在黑暗的城门后面，听到了他怎样对法拉达说话，法拉达如何回答他。接着他又跟踪到田野里，藏在牧草地旁的树丛中，亲眼目睹他们如何放鹅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是怎么打开他满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头发，然后又听到他说，吹吧，风儿，吹过来吧，吹走柯特金的帽子，吹吧，风儿，吹走吧，让他去追赶自己的帽子，吹过小山，吹过山谷，吹过岩石，卷着帽子走吧，直到我银色的头发都梳完盘卷整齐。话音刚停，很快吹来了一阵风，卷走了柯德金的帽子。姑娘及时梳理完头发并盘卷整齐，一切的一切老国王都看在了眼里。看完之后，他悄悄地回王宫去了，他们俩都没有看到他。到了晚上，木鹅的小姑娘回来了，她把她叫到一边，问她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她满眼是泪地说，我不会告诉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人，否则我就会被杀死的。但是老国王不停地追问他，逼得他不得安宁，他只得一字一句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他这一说才使他自己从苦难中得以解脱出来。老国王命令给他穿上王室礼服，梳妆打扮后，老国王惊奇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。此时的他真是太美了，他连忙叫来自己的儿子，告诉他，他现在的妻子是一个假冒的新娘，实际上只是一个侍女，而真正的新娘就站在他的旁边。年轻的国王看到真公主如此漂亮，听到她如此谦卑容忍，欢喜异常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传令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，邀请所有的王公大臣。新郎坐在上首，一边是假公主，一边是真公主，没有人认识真公主，因为在他们眼中，她是如此的秀美华贵，令人不可逼视。她已完全不像放鹅的小姑娘了，现在她的穿着已是光彩照人。当他们吃着喝着时，客人们都非常高兴。老国王把他所听到的一切作为一个故事讲给大伙听了，又问真正的侍女，他认为应该怎样处罚故事中的那位侍女。假新娘说道，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装进一只里面钉满了尖钉子的木桶里，用两匹白马拉着桶，在大街上拖来拖去，一直到它在痛苦中死去。老国王说，正是要这样处理你，因为你已经很公正地宣判了对自己罪恶的处理方法，你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。年轻的国王和他真正的未婚妻结婚了，他们一起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共同治理着国家，使人民安居乐业。 章节完。